自知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 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每个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城寨嘅三不管，我邝明轩， 我刘西良，同大家一齐发掘生活嘅乐趣。 咁啊，頭先咧就我哋講過咧，對於呢啲咁樣嘅基建嘅另類用途啦，咁樣咁咧有啲聽眾我覺得係幾好提議嘅，其實咁咧將鄭偉良咧就話咧，其實隧道咧即係將呢個高鐵停建之後咧、嗯，就將挖咗嗰啲隧道就改建成為骨灰庵， 係 咁就可以解決未來幾十年嘅骨灰位。嗱，話俾你聽啦，以嗰種隧道嘅容量咧，幾百年嘅骨灰位都解決到， 唔使骨灰啊，直情冇正常嗰種狀法都得啊。 即係翻棺材，就應該係中古時代嘅狀法， 冇錯， 就係教會撞喺個山窿度。如果你有睇過嗰啲達文西的密碼，你就知㗎啦。其實或者係呢個叫做湘西嘅玄棺啊，將個棺材拆咗窿嗰度喺個山嗰度。 唔使搞呢個火葬咁凄慘噶啦，用翻以前嗰只賣棺材。 咁亦都第二個方法咩咧？成為全球骨灰中心，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創意嘅。 係， 既然內地人咁中意嚟香港住嘅話，如果生嘅唔得嘅話，死咗都嚟香港住亦都得，就成為呢個全中國陰宅大本營。 係。 在地底又降陰氣， 在中國即係生為中國人，死為香港人。 係啦，話個鐵路係唔使拆嘅喎，鐵路甚至可以咧，好似回轉壽司嗰啲打一撳掣拖骨灰咧，然後落嚟之後嗰個火車就行。 冇錯，即係嗰啲親嗰啲親人咧嚟拜祭咧就直 你唔使行，因為啲老人家太多， 冇錯。 人口老化，而家你見到好慘嘅將軍澳、清明啦，嗰啲即係老人家咧行上山啦，又早封路啦， 冇錯。 所以我覺得就咁啊。嗰條鐵路 企一個月台得啦， 係啦，就你分一格格，哦 A 1月台， 係 咁就 A 1月台啦。你如果撞喺 A 1月台嘅，你企喺度等得㗎啦。 係啦，佢就車， 係啦，咁就一車到嚟，咁咧然後一個運輸帶咁就嗰個骨灰就會自己行埋，行埋你嗰度。咁你諗下嗱，連帶呢個骨灰產業都會因為咁樣而翻生啊！第一年青人，特別係廣大學生咁激進咧，就請佢哋去做導師啦， 我覺得可以。殯儀業有一 係啦，殯儀業現代化啦。嗰啲 YouTuber 咁嘴牙尖嘴利嘅話，可以幫人破地獄啦。 係啦，跟住你殯儀裏面咁多要唱歌啊、成啊咁樣，又可以 係咯，香蕉奶又係。哇！你諗下，真係諗起都興奮啊！真係 成條產業鏈 係啊， 散翻曬 乜鏈都做得到啊！真嗱，媽你話即係香港年輕人點會冇前途啊？你話？ 哇！掂喎呢個 最重要就係、是、即係你以一個咁樣嘅運輸系統，鐵路運輸系統建成一個全球嘅陰宅大本營， 係 係嘛？即係仲勁過呢個第五元素嗰套科幻片裏面咧，嗰啲未來世界咁樣，我覺得咁嗱，我覺得亦都係咁嘅。你跟住就嗰、那個隧道咧，其實連接緊上邊嘅嘛，其實 係 即係話嗰啲火車可以將啲骨灰喺上邊運落嚟嘅嘛， 係 咪咯？即係話嗰個成個中國陰宅網啊， 係。 一個鐵路網嚟㗎嘛，嗰個 就以香港為中心， 係啦，以香港為中心。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咧，就係接駁埋咩咧？港珠澳大橋，因為到時港珠澳大橋冇用㗎啦嘛，即係話廣誒喺呢個澳門嘅人過身，亦都可以撞喺呢個香誒呢個香港嘅全球陰宅中心， 係 係啦。 咁如果佢再搞埋一帶一路啊，譬如伊朗啊嗰啲嘢啊， 係好似 啊乜嘢要冇地方撞嘅，都可以嚟埋香港啦。 係啦，咁就 國際殯儀中心變咗 國金融中心，殯葬大本營啊，呢個叫做 由國際金融中心變咗做呢個國際殯儀中心。OK 啊，呢、這個 我覺得就總好過開商場啦、啊，同埋大家都係粉啫，骨灰同奶粉。 唔係，咁你唔係你可以下邊就殯葬，上面都有商場嘅。 其實佢個隧道好深嘅喎， 係咯， 兩層都得 嘅。係， 其實我覺得咁喎，應該如果係內地嘅話咧， 親人都要 就嚟完香港拜祭完先人之後，就買上層買兩個奶粉，然後就鎖翻嗰個同一架火車，跟埋個骨灰。 唔係嘅，兩種即係 兩種車 係啦。呢一個班次就係即係 陰宅嘅， 呢個係陰車，呢個係陽車。 即係陰車就唔使嗰啲短裙嗰啲女乘務員喺度，就係著住啲殭屍服嘅林正英啊。 中法啊， 同埋啲燈有啲唔同啊嘛，即係紫色燈啊嗰啲， 啊藍色燈啊嗰啲 咁樣噶嘛，係咯。 咁啊講住，就算你唔做全球骨灰庵嘅話咧，其實都有幾個用途嘅，我覺得其實。既然你咁中意俾一帶一路嗰啲人嚟讀書啦， 係啊係啊， 亦都可以建成係呢個全球最大嘅地下大學都得嘅喎。 係， 係嘛？ 嗰度唔止哇，好多間喎、啊、應該。 咁你要明 個西咁大， 66個國家一帶一路， 係 你要招呼66個國家喎、 啊，係 係嘛？咁你仲要嗰啲教職員，你香港冇噶嘛？ 係係， 你又要喺吉爾吉斯啊，或者請阿波叔出聲嚟香港教。因为点识 即系起埋宿舍啊， 系啦，你要起埋超夫吉尔吉斯啲教师噶嘛，仲有乌兹别克啊嗰啲教师噶嘛，咁佢哋又唔可以住喺隔篱，因为乌兹别克同吉尔吉斯又唔啱噶，又喺宿舍里摆上嚟，系啦，咁更加唔可以俾新疆维吾尔族嗰啲教师又住喺佢哋，因为勾结吉尔吉斯就系同东突厥斯坦， 系 通东土耳其斯坦系有关， 系系， 亦都唔可能， 唔得唔得， 系啦，咁就每一橛隧道就独立管理。就是所有禁闭式难民形式管理，就喺嗰度，老师学生全部一镬熟摆晒，又掂啊，系嘛？ 跟住就可能如果大家想上去即系唞下气，就真系 take turn 咁样轮流呢、這个，可能 佢有啲树井通风嘅， 咁鬼凄凉。 有个地铁都有，你见到啲无端端系啦，无端端有个井怼上嚟，嗰啲咪就系地铁嗰啲通风口嚟咯。 不能够喺嗰度读嗰几年书都唔上啊，地面见系阳光嘅。 系啦，咁我觉得名字都改埋噶啦。有听众就话咧，就叫做成个嗰、那个。港珠澳大桥叫做泛珠西啊嘛， 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就叫做泛珠西大学咯，系嘛，即系呢个名字都几好，我觉得，或者叫个泛字唔好叫珠西大学都几好，就搵埋朱咪咪嚟做呢个代言人都得，我觉得，因为朱咪咪好似喺呢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个名字就叫朱西， 系咩？ 系真嘅，系 OK OK， 呢个同呢个霸王枪打过噶嘛， 系 同呢个咩夺命书生啊，系啊。佢打緊嗰陣時候，發暗器打中咗佢老公個面啊嘛，就叫做朱西啊，咁所以揾埋朱咪咪嚟做呢個代言人都 very good 其實。 O、okay、K 啊， 咁啊 Tony 都話係嘅，其實 yes seriously why not？ 即係你諗下香港人幾咁有忍耐力啊？ 喂，咁如果 除咗苦中作樂之外，大佬千幾億， 係啊， 一條橋啊講緊， 一條橋千幾億，跟住高鐵又800億、900億， 兩條嘢加埋係2000多億， 係 兩千幾億係咩數字真係？2000多億，如果是換做1000蚊紙，大家幫我計一計。 哇， 總共有幾多張1000蚊紙？ 唔係嗰陣時話咩嘛？即係如果你起三跑，個1400億就可以。 係、啊、我未計三跑。 係嗰度有1400億喎、 啊。你諗下，我哋望出去後面啊，直望就係呢個郵輪碼頭。係。每一日翻工我都見到，係從來冇郵輪泊過。 係啊。 你揸車都經過啦，海濱道。 我去過一次去飲啊。 哇！大佬見鬼咁啊，係嘛？鬼域咁嗰度。 鬼域同埋 有酒樓嗰度。 入佢咁樣嘅，佢頂嗰層咧有一個嗰啲少少嘅 terrace 嘅 cafe 咁樣啦， 仲有做生意， 可以有嘅有嘅，咁你可以 book 嚟即係婚宴嘅。咁有一次我個朋友就喺嗰度結婚，咁就 哇你問下佢係咪而家可能唔使長租添，可能係。 咁又我估唔會嘅，不過我估應該即係可能。 但好似話揸車都好難兜到入去。 哇！入去咧係好難兜入去啦， 係啊！ 入到去之後你要去由你入去嗰個位，跟住你泊車咧。泊呢度都有一段路，跟住好啦，你有啲泊完車，你要行去飲嗰度咧，又要行幾個字。 但係我諗都唔夠而家呢個新擴建嘅機場中庭登機處嘅20幾嗰啲小心啊啦。如果根據 Air Asia 嘅公佈咧，由呢個 Terminal 2啊，行去呢個新嘅中朗停機坪咧，係45分鐘，即係等於由觀塘行到去黃大仙啊！話俾你聽。 行用腳行45分鐘， 45分鐘， 搞錯咩設 施？新嘅機場中廊啊，停機坪啊， 係 即係登即係登機閘口。佢以前已經好忘 Q 噶啦，坦白講，開咗 Terminal 2，而家 Terminal 2準備拆噶啦，擴建之後 Terminal 2咧，好多時咧登機咧要翻返去 Terminal 1，係根本完全成個佈局咧，你睇到嘅係亂 Q 咁嚟。所以你話香港啲基建抌錢落鹹水海係真嘅。 嗯。 因為 Terminal 2咧喺而家呢個三跑擴建之後咧，就會成個拆咗佢噶啦， 係啊， 成個拆咗佢噶啦。佢個壽命有冇15年都唔知。Terminal 2我諗用咗大約7、8年到啦，我諗 係係唔錯咯， 係嘛？嗱，而家就拱曬嗰啲 cheap 嘅航空公司就去 Terminal 2。咁但係最衰就係咁喎。譬如我坐 Air Asia 喺吉隆坡咧，人哋係有自己機場俾佢落嘅，就係將咩咧嗰個以前 domestic 嘅機場俾咗佢做基地。 包括咩呢，就係、是、甚至係譬如泰國咁樣，佢就唔係落國際機場嘅、 嗯、 如果你坐廉航，佢直情係喺呢個董蒙有個機場係落廉價航空嘅。咁呢個就人哋就好即係好清楚啊。香港就唔係拱完去 Terminal 2之後你又要返返去 Terminal 1。點解呢？因為你坐嗰啲叫做 bus 機，我哋搭巴士。bus 機係50几嗰啲咁嘅閘口嘅。你又要返返去嗰度，由嗰度搭落返去電梯落去、 嗯、 下面上巴士。你諗下對於嗰啲旅客嚟講係完全極之極之唔方便。所以你話如果係步行45分鐘呢、這個真係經典我㗎啦，真係。即係坦白講，香港去台灣都係45分鐘。嗰程機都係差唔多。 係 喎。你諗下，你諗下。登機係要45分鐘。 跟住機程又係45分鐘。 即係荒謬，佢個人都癲喎。當然你可以返返去 Terminal 1, 佢頭先個講法即係由 Terminal 2。出發嘅啫，你翻返去 Terminal 1咧，應該就唔使咁長時間嘅。 嗯， 嗰啲咪又昂居咯。 但你由 Terminal 1去 Terminal 1 y e s 嗱， 又要一段時間。 啲人嘅頭大，因為我哋每一次就會睇㗎啦啊，嗰、那個e-ticket 咧就話哦，原來 Terminal 2 w 嘅。 係啦，咁而家去咗 Terminal 2 w 先㗎啦。 係啦，就去 Terminal 2 w 嘅喎。咁跟住原來發覺佢又要去翻 Terminal 1, 咁咧就搞到啲好多而家嗰啲遊客咧，其實唔係成日搭飛機嗰啲咧，真係頭都大曬。係。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咧，成個機場嘅基建本身 咧，嗯。 是好長官意志、 嗯、 其實呢啲基建本身都已經係。我覺得係中香港人中咗兩個唔同嘅洗腦嘅一個講法、 嗯、 而到而家仍然好多人深信不疑、 嗯、 而令到今日點解個基建呢係會即係個佈局會變成咁。第一邊緣化呢個論述、 啊、 由許仕仁提出嘅當年2004年定05年嗰陣時 候、嗯、 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做就俾人邊緣化。但係香港從來成功嘅原因正正係因為邊緣化。 嗯， 是因為我們是介乎於東西方冷戰的邊緣、 嗯、 是好像柏林一個這樣的城市來的，香港是我們能夠吃四方飯的原因，亦都是因為我們兩邊都 是 好像 伊索寓言那樣，你說我是蝙蝠，我是動物又得，我是飛鳥又得、 嗯嗯、 所以才是我們能夠吃到四方飯的原因、 嗯、 但是因為這個邊緣化的論述，所以令到香港決定投資大量的錢下去做基礎建設，甚至納入去中國的五年計劃裡面。嗱，而家要反思嘅系呢样嘢啦。我哋系咪仲系要由五年计划去规划香港嘅发展？呢、 嗯、 个唔系反唔反共嘅问题，呢、這个反而就系话我哋嗰条生路喺边。如果你一入咗五年计划里边，你由发改委去拍板嘅啦，啲嘢就，就唔系以往咧，香港嘅基建计划就香港政府去拍板，唔系伦敦拍板嘅。伦敦系冇 say 嘅，除咗新机场。玫瑰园因为动用大量嘅政府嘅财政储备，甚至要中方拍板添。当时因为跨越大厦，所以中英拍板。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我哋起地下鐵路嗰陣時候，喂好多商界反對嘅，麥理浩話起咪起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如果冇麥理浩當年拍板啲地下鐵路，香港你諗下成個即係公共運輸發展滯後幾多少？但係冇咁多其他考慮。而家問題就係點解港珠澳、點解大橋啊、點解機場同埋呢個高鐵會係大白象呢？係、因為太多利益考慮，呢啲利益考慮包括北京。包括我哋鄰近地區呢啲地區嘅經濟利益，所謂地方山頭利益，而最後咩呢？係香港商界嘅利益， 而就係最搞笑嘅 市民嘅利益就擺到最後啦。 係啦，反而唔係市民嘅利益咯，唔係香港人嘅利益咯，呢個先至最離譜。 係啦，就擺到最後啦。咁、所以啲基建一拍板之後，嗱，當初好簡單，郵輪碼頭點解會嚟呢？就係諗住嗰啲郵輪公司直接泊喺香港。錯，你嘅客源喺大陸。如果我係呢個 Royal Caribbean， 我梗係喺上海出發啦。我在香港上客上几多个啫、 嗯、 是吧，甚至我可以，如果你个邮轮码头 charge 得我贵嘅，我甚至唔经香港。如果我 是 向东北亚行嘅航线、嗯、我去咩富国卡嗰啲，我使乜经香港、 嗯、 我由上海直接去仁川去北去南韩去日本啦嘛。是吧，好啦，我向南行嘅、 嗯、 喂，我喺海南一样有大大个邮轮码头喺度。海南又得，是吧，沿住呢个即係中国华东南海岸又得，是吧，点解要喺香港上？因为你个客源唔喺香港嘛。 系 邮轮码头你要 operate 成功嘅话，除非你本身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嗰个 transport hub。 系 以往嘅 assumption 系咁样。 嗯嗯嗯。 但系而家 operate 嗰啲邮轮嘅公司发觉咧，第一 operation cost 好贵啊， 嗯嗯。 第二根本嗰啲客咧，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多贵价客、 嗯， 而大部分系嚟自短途亚洲嗰啲航线嘅。 咁你點停香港啫？嗰陣香港貴啊嘛， 係咪嗰陣時因為好多大陸客嚟香港，咁於是就以為啊依、這個係永遠都會維持嘅。 呢、這個就係你由短期嘅現象，呢啲就係所謂決策者咧嗰種知識水平低。係， 即係做 projection 係 based on 一啲 contingent 嘅 做 projection。 即係話等於你見到農曆新年年宵，哇，好多人走去搶購嗰啲周秀娜攬枕喎、啊，咁樣。 於是乎大量生產， 跟住你大量生產呢個周秀娜攬枕，你係撲街㗎啦。其實嚟嚟去都嗰扎宅男嘅啫，都有幾條友買嘅啫嘛。好啦，嗰陣時咩咧？我覺得係你見到，譬如咩意大利嗰啲咩 Costa 嗰啲遊輪，咦平價喎，好、多大陸客喎咁，但佢哋唔明嘅，其實 Costa 行得掂嘅原因係因為佢平啊嘛，佢兩千幾蚊去越南，即係阿元秋佔領嗰架， 係 OK， 係啊，咪就係嗰啲客咯，佔領唔落船嗰啲咯，係嘛？因為一颱風佢就要改行程。咁就全部仲要係走冬季亞洲線，點解？因為冬季其實嗰啲船可以調過嚟啊嘛，因為嗰邊亦都係淡季啊嘛，佢咪走去開拓個新市場咯。但你就攞一個 snapshot 係咩咧？係最冇代表性嘅。咁你然後就去 project 嗰、那個，大佬嗰度其實已經係可以做骨灰庵，我話俾你聽。 嗰度得， 絕對係一個風水上都幾好骨灰庵。 嗰度都幾好景啊，企喺個上邊望出去個， 係咯， 收四邊 住圍島，係啊， 三百六十度海景，我真 係。係啊，真係攞嚟清明節都唔知幾 happy 啊，食燒豬真係。 喂，其實點解佢唔咩啫？佢變咗做一棟豪宅咯，賣咗俾個發展商。 而家咁嘅環境，你將佢改用途變豪宅又唔得。 嗯， 係嘛？你而家博咗取嗱，跟住個大白象會嚟緊嘅，叫做體育城。 哦，系啊，系、啊、 叫做 啟德體育城， 呢、這個就 Entertain 嘅陳鑑林與陳婉嫻選區，而最終嘅拍板嘅決定嚟，係咪就要起個超大嘅球場？ 係， 我心諗香港嘅足球水平其實就除咗世界盃大家自嗨之外，平時最多都係四千人嘅啫， 係 頂曬籠啦，南華對傑志啦， 嗯， 係嘛？咁你諗下起個五萬人嘅足球場嚟托啊？係嘛？唔通擠擠都麥當娜，係咪先？ 係。 即係我就唔明嘅呢、這個又係 五萬人啊，真係好誇張喎！ 係啊，嗱，結果 佢會唔會拆到好細，跟住又可能有啲其他用途咁樣啊？ 我估就係咁啦。跟你睇北京鳥巢同埋水立方，你知啦，水立方而家變成係一個可以 book 場啊， 即係俾細仔去 book 嚟。 我哋城寨可以喺水立方搞個叫做城寨游泳比賽得㗎，喺水立方 租一跨添啫喎，做隨時 係啊，可以租條拎啊， 係啦，租一條拎，跟住但係好多其他嘅拎 係。將來咧，你就好似嗰個國營香港有個叫國營單車場，好靚。佢而家就係咁啊，俾其他人一齊喺度玩啊！ 係， 連作為 professional 運動員啊，都要撈埋其他人一齊玩啊！ 係，咁你點練啊？嗰啲好快噶嘛， 嘈過噶啦， 嘈過大家 撞 埋，撞死喎真係！ 即係等於香港甲組球會練波，咪走去同人哋一齊爭 場， 一樣一樣 嘛， 因為佢康文署管噶嘛， 冇錯係。 所以我就話將來呢個體育城又係一個超級大白象嚟噶啦，已經係。預計咗㗎啦， 係 都唔使諗啊！話俾你聽， 即係普通人又可以 book 得嘅，咁結果又 係仲未計啦，仲未計就係、是、呢個西九大白象。 哦，係喎、啊，嗰、那個真係 你諗下，加加埋埋冇 5000億，你問我呢條數，嗰隻白象第一 M plus 已經係走曬啲鬼佬， 係 搞咗咁耐都唔知burn咗納税人幾多錢啊！而家又走咗啦，鬼佬又 走咗係 係啦，好啦，跟住咧上一任嘅鬼佬咧買咗一個 contemporary art collection。就係、是、大陸嘅，全部都係艾薇薇嗰只嚟嘅，即係嗰啲叫做前衛藝術家，中國嘅前衛藝術家。而家呢種咁嘅政治氣氛，銅鑼灣書店都要冚檔嘅，嗰啲作品又何嘗攞出嚟展覽咧？可以 係 咪先？你話 真係大鑊， 即係話買咗翻嚟就要收喺個倉嗰度係啦，成個 collection 都2億買咗翻嚟。 哇！呢啲又可以擺去西九個骨灰庵嗰度，其實 可以。所有最終都是做骨灰庵，我再問全球 做 死曬嘅人，啲骨灰擺曬度都冇咁多人啦、啊。你諗下， 七啊億 啟德碼頭有骨灰庵，西九有骨灰庵，高鐵有骨灰庵，港珠澳大橋有骨灰庵，係嘛？ 體育城就有， 仲有體育城下邊或者體育城嘅草地都可以做骨灰庵。咁你諗下，即係可以做咩？ 草地唔做骨灰庵啦，做嗰啲 唔係啊，每年嗰啲即係法事啦，影一次過打大齋啦，五萬人一齊。等你全中國啲道士和尚一齊嚟打齋咁樣，幾勁嘅 喎！ 直情係嗰啲燈光啦，好似嗰啲叫做咩啊？歐洲嗰啲咁嘅 night show 嗰啲啊，咁樣玩法啦，係嘛？打過去對面咁樣啦，呢個遊輪碼頭就接力又射過去嗰邊咁樣。但我想問啊，就算係都好， 係 有冇咁多骨灰 有 擺落去先得㗎？大佬五千億，五千億，你而家見到西九就會係一個。數碼港嘅翻版， 系 樓就起好啦，賣啦， 你一見一個佐敦嗰邊咧，你就見到啦，嗰、那個屏風 係啊係啊係， 起好曬啦，黑掹掹啦已經係。然後跟住佢而家一改再改再改，將個規劃係咪？呢、這個就係大白象，小白象係邊個咧？林鄭月娥下邊所搞嘅中環街市嘅活化計劃 啊， 又係一樣。正正就而家改啦、 嗯， 就將原本咩 Urban Oasis， 我仲記得呢個名啊，喺上邊 化區啊， 係啊，俾中環人一個市幣啊，等佢一個休憩啊等等，冇曬啦而家，變翻做一個咩咧？係老土到無倫嘅商場， 嗯， 仲老土過呢個喜歡你啊！ 但係佢而家已經係一個商場嚟嘅，我見 係啊係啊，唔係佢將原本嗰個 concept 啊，所謂活化環保嘅 concept 全部拎走曬啦。為咗慳錢啊！ 咁唔使搞啦，而家都係。 咁我點解唔賣咗幅地佢？你問我，即係寸極都係咁噶啦。你嗰啲保育人士再嘈都冇用噶啦。點解我唔買幅地佢咧？如果係咁，係咪？我攞嚟起商廈都好。原本保育嚟就因為有一個咁嘅環保嘅 concept 喺度嘛。 係。 跟住未計啊，下一個就係咩咧？荷里活道警署。 嗯。 由你噶啦。 係。 2017年啦，好似係。 係。 荷里活道警署啊。PMQ 已經係大白象嚟啦，俾你聽。而家又到荷里活道警署，呢啲就係上一手林鄭月娥留低曬嘅蘇州市嚟嘅。 係， 佢而家就官到無求啦，所以佢就唔撈嘅話，就乜都唔理噶嘛。 係， 你諗下，郵輪碼頭、東九龍海濱公園， 嗯， 而家全部都係佢搞出嚟。 係， 中環 Urban Oasis， 係， 荷里活道大館 PMQ， 嗯， 全部都係發展局長任內搞出嚟。 係， 呢啲係一而再、再而三係咩？用緊納税人嘅錢去補貼緊咩？補貼緊建制派嘅網絡同埋商業系統， 嗯， 入得去嗰啲基金申請得嗰啲，全部都係有條線嘅，同佢哋係， 嗯， 等於呢個 IT 界點解要揾嗰個楊文瑞嘅助手？呢，這個助手就係港人港地，哦，幫佢砌 IT 嗰條友， 嗰，那個女人， 而家就係創科局開個位俾佢做正助啦。 做正助 係，咁你將來創科局，我就係話嗰20億 startup 嘅錢去咗邊？呢，這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大白象。佢嘅意思，楊偉雄上次喺立法會講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有僆仔 start up， 政府出二十億，即係如果個 project 風險基金入二十億，佢入十億， 就配對係啊， 一比三啊，總之， 嗯， 你諗下，點解要揾條咁嘅友入去咧？嗰條友嗰啲錢，結果咪去周浩鼎啊、楊文瑞啊，仲有嗰啲咩 IPO A 啊嗰啲嗰度咯，跟住咪就係喺立法會嘅功能組別選舉裏面買票咯，其實就係， 嗯， 所以你香港點解搞極都搞唔起咧？搞 N 大 N 路都搞唔起嘅，我話俾你聽。就因為所有呢啲政策背後都係利益集團嘅分贓， 嗯， 你再問我香港基建裏面大家計條數，真正賺到大餅嘅係咩人？而家所有香港公務工程，其實問下盧偉國都好清楚。如果你冇中國建築、中國海外拍住嘅話，根本係冇辦法入標嘅。 嗯， 以前咩 Dragas 啊、法國佢咩紅谷組冇埋添啦， 係咯紅谷組 金門建築，你睇仲見唔見到金門嗰啲天秤喺度啊？ 係係係， 英國佬啊！ 嗯。 咪就去袁秋個老公啊，點會如果唔係點會坐喺度非執董喺度唔使做，仲，嗯，要坐 audit committee 啊？中國建築 係 仲有錢派啦，其實係咪， 嗯， 以前你班左佬係咁鬧話玫瑰園就用盡我哋一分一毫，然後將嗰啲錢就益咗英國嘅工程公司，嗯，當然事實唔係，大家都知道。而最重要，就算中間佢哋係攞到啲標書咯，你睇到人哋做一嚿嘢出嚟係 benefit 緊香港。 嗯， 如果冇十大核心工程，今日香港嘅地位仲衰过珠海。 嗯， 冇赤鱲角新机场，冇机场铁路，冇大屿山高速公路，冇三号干线，冇，嗯，呢个大榄隧道，冇呢个青马大桥，冇吸水门大桥，嗯。你话香港今日成个系统系会系点样？仲系用紧启德机场？ 系 咪？人哋英国佬赚得你个一蚊，人哋俾翻个半你。 系 你而家攞咗5000亿。你益曬嗰扎工程公司之後，香港人究竟攞到有冇過半？ 跟住舊嘢 五毫子都冇，話俾你聽， 舊嘢都冇用嘅， 五毫子都冇啊！呢， 嗯， 個先就係睇到英治時代，人哋唔係盲目懷念英治時代嘅，其實， 嗯， 係因為英國佬做嘢，最終佢都要唔可以做得太過態，因為人哋係受英國國會同埋傳媒嘅掣肘嘅。如果你殖民地咁樣掠水法，你都要找數噶嘛，其實，就算你魏奕迅推呢個玫瑰園。 嗯， 唉，要找阿馬卓安去同李鵬揸手，所以英國佬又好反感，之後就嚼走咗呢個魏奕迅。 嗯， 但係諗下魏奕迅推玫瑰園係有冇私心喺裏邊？ 嗯， 有冇因為一啲英國商人 lobby 咗魏奕迅呢，這個 Simon Keswick 啊，呢，這個咩呢，這個太古集團， 嗯， 鄧蓮如啊， 同埋呢個英國嘅呢個金門建築啊，喺背後點樣去俾錢啊，華裔順然後搞掂。我相信人哋嘅出發點係單純好多。 嗯， 包括麥理浩當時拍板喺羅德成呢啲人反對底下興建地下鐵路，亦都一樣。你話基建帶動香港經濟發展，的而且確呢個係事實。 嗯， 不過係喺英治時代。 嗯。 冇英治時代嗰啲基建嘅話，香港係冇今日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但你而家再睇翻九七年之後嘅基建，一蟹不如一蟹。董建華，你話佢衰格咩？起碼佢做嘅旅遊設施嘅基建係香港最後一次投資。 嗯， 喺旅遊設施裏面，包括迪士尼樂園，包括昂坪三木拎。 嗯， 跟住之後有冇投資過？ 嗯， 係嘛？然後你咪嚟嚟去去就係走去掠人哋嗰啲買朱古力嗰啲錢咯。 係， 咪糖水滾糖魚咯喺度。係嘛？跟住就大陸嘅旅行社嚟香港開嗰啲咁嘅殺人珠寶店。 係。 跟住嗰啲錢你嚟到香港人嗰度咩？係冇嘅喎，其實係。你仲話用基建去推動經濟，結果上一屆政府十大基建，今日大部分淪為大白仗。個原因就係咩？因為你入咗去嗰個國家嘅五年計劃裏面，而入咗去之後，人哋嘅考慮就唔係淨係你香港嘅利益考慮，而係有好多佢哋嘅政治因素滲入咗喺裏面。英國倫敦咁 remote。佢點可能將佢哋本土嘅政治因素帶入嚟香港？ 嗯， 問題我哋同大陸只係隔住一條深圳河。 係， 你所有呢啲基建規劃背後就係政治因素喺度， 同埋 而唔係以你當地人嘅利益作為一個出發點啊嘛。 同埋嗰啲人自己嗰啲嘅私人嘅利益咯，即係牽涉到裏面嗰啲嘅，譬如你話承建商啊、家族啊嗰啲咁樣嘅利益咯，點都唔會係香港人嘅利益咯。 嗱，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你淨係好簡單，工程界。你問啲老師傅嗰啲何中泰嗰啲都知嘅，都退休啦嘛已經。 嗯， 你是但揾個記者真係問翻佢，究竟而家中國嘅國企喺香港工程界佔嗰啲標係幾多？ 嗯， 查得到嘅其實。 係。 你叫阿鬱敏入條 oral question 已經得㗎啦，其實佢就要答你㗎啦。其實過去十年政府喺公務工程開支總額係幾多？ 係。 我幫你 draft 埋條問題都得，然後呢個總額裏面有幾多個 percent 係由中國海外同埋中國建築中標？包括佢係有份參與，你見到嘅你地盤圍板經過，你見到， 嗯， 因為佢一定要將嗰啲大判、二判、分判咧列曬出嚟。 哦，係 一個 list 列曬出嚟嘅。以前做渠轉地，呢， 嗯， 啲全部都係外國公司，包括填海， 嗯， 都係外國公司嘅。其實就已經而家公屋已經係你大家上次元水都知道啦， 中國建築啊， 已經係中國建築啦。其實中國建築進入香港嘅建築行業已經好耐。而家甚至係公務工程啦，好多係中國海外啦。高鐵我唔知佢哋中咗幾多啦。其實將來嗰啲車廂一定全部都係嚟自中國添啦，甚至係係嘛？咁呢個咪就係嗰個利益咯？點解唔係利益啊？咁人哋去考慮嗰陣時候，我唔知啦。究竟香港嘅地下鐵路當時興建嗰陣時候，個電子設施係德國西門子嘅，香港嘅車廂有部分曾經係韓國嘅車廂。我唔知道早期應該唔係英國車廂嘅。直接英資嘅得益有幾多少？喺香港嘅公務工程裏面，你話最多嚟嚟去咪得個 Norman Foster 啊？咁你下面施工嗰啲係咪全部都金門建築做啊？所以我就係話你一比較你就知道，如果嗰樣嘢佢規劃嗰陣時嘅出發點，佢冇好清晰嘅規劃目標嗰陣時候，而中間太多利益嘅干擾同埋影響咧，就會出現咗今日呢個情況。根本一地兩檢呢啲唔係最關鍵添，我覺得甚至。而根本呢條鐵路本身嘅規劃係完全唔合理嘅，其實個原因係咩咧？三中三橫係本身中國內地嘅問題。 嗯， 其實香港同中國之間係咪仲有咁密切嘅一個貨運嘅需求？ 嗯， 其實東鐵九廣東鐵本身原本係客運與貨運並用噶嘛。 嗯， 其實個貨運嘅需求已經喺度跌緊啦，其實包括成個珠三角地區機場嘅佈局一樣唔合理嘅，其實係嘛？你而家起咁多新嘅機場，跟住你又話行一帶一路。 系喺度你又要出去， 但我哋傳統以嚟以國泰為主嗰個網絡其實係非英聯邦嘅喎，其實 係 嗱好奇怪，香港啲地方以前好多航空公司都唔去，唯獨是國泰會去嘅。點解咧？去 Burma， 嗯， 仰光啊， 嗯， 去 Colombo， 嗯， 你諗到嘅其實，因為以前呢啲國家都係呢啲地區曾經受英治嘅嘛， 嗯， 佢咪有個英國嘅商業網絡喺度咯？點解去斯里蘭卡啫？香港無厘頭有 regular 飛斯里蘭卡嘅喎，係個個禮拜都去嘅喎， 係 點解啫？係嘛？點解飛 Delhi 啫、Bombay 啫呢啲地方啫？咪就係，是，因為嗰個係一個香港做生意嘅網絡。係 啊， 係 係 係。咁你然後擴建咗個機場之後，跟住我哋做生意嘅夥伴喺烏茲別克、 伊朗， 喺伊朗、土耳其， 係嘛？仲有肯雅， 係 係嘛？仲有吉爾吉斯，係嘛？仲未計嗰啲印度啊、巴基斯坦、阿富汗啊嗰啲。咁除非我就係話咯，香港將來嘅機場揾一條跑道出嚟 serve 一帶一路咯，專係俾嗰啲吉爾吉斯航空公司起升降咯，烏茲別克航空公司啊嗰啲咯，係咯，俄羅斯航空公司啊嗰啲咯，係咪阿魯阿圖啊嗰啲咯？但係實際上你就完全唔合理啦嘛，你嘅成個佈局，同埋你係 ruin 咗香港嘅將來添。你 ruin 咗香港嘅將來，即係話如果我哋以往係咩？因為我哋其實喺中間揾到錢啊嘛，就係、是、因為個中介人。根本我一帶一路，我哋冇中介人角色噶嘛。講語文我哋都比唔上，大佬人哋有新疆咁多人才，識講中亞嗰啲語。頂你問香港，我記得有一次去巡監獄，裏面就扣即係主要係羈留嗰啲嘅 南亞裔 嘅人。咁咧就有一個叫普什圖族阿富汗，就有投訴，係成個懲教署都揾唔到翻譯嘅，係講普什圖族語嘅人。呢、這個就是香港的現況， 係 唔係因為只不過因為我哋同嗰啲國家一路冇來往， 係 阿富汗係幾好多語言嘅，好似印度，但係印度因為佢有英字，所以用英文，但係阿富汗好多人佢仲係講緊佢哋咩圖西族、普什圖族 嗰啲族嘅， 係啦。咁你諗下，如果係咁嘅話，咁點樣可以我哋有咩人才係可以做到個中介人嘅角色？而中國係可以將當地新疆嘅人移民去吉爾吉斯嗰啲人，去變成佢嘅橋梁啊嘛。甚至喺非洲，你諗下，有100万中國移民喺非洲。香港人係完全冇角色嘅，其實台灣人都有啲角色。係嘛？咁你諗下，我哋點可能喺嗰度可以賺一轉？賺一轉都賺唔到，我覺得。 佢話咩嘛？香港融資啊嘛，幫嗰啲咩？即係香港金融中心，所以就做融資嘅角色。 即係呢啲就是一些叫做小學生，香港成功因為水深廣闊，是這樣的水平。我告訴你聽，融資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告訴你，融資因為香港是亞洲時區最早開始的一個金融中心，是它的對手是倫敦與紐約， 是因為早了半人， 是一個地球的，其實 是你明白嗎？亞洲、歐洲、美國，而那些錢是這樣走來走去， 是 因為那些地方那些股票要對沖，要上的時候是就是這樣，你收市的時候就在那裡可以做 transaction 嘛， 是 這個就是香港能夠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因為英治時代留下了一個普通法的系統，然後人們覺得在這裡做交易是不會被人叫做祈禱沽空叫你去死的， 是不會說你惡意沽空， 還要叫索羅斯原路回歸的。你想想，你試一下那些教徒真的跪在聯交所外面祈禱BBC 拍完之後嚴重打擊香港國際中心金融中心地位，我覺得是吗？ 是， 即是等于那些，即是你搞伊斯兰金融，香港人戆居搞什么伊斯兰金融，人家有都轮到马来西亚搞，都轮到你搞啦，是吗？等我们有什么 infrastructure 的 connection 在这里，是令到中东的伊斯兰的基金会投资来香港的市股市才得的，即是痴人说梦啊，完全是得你讲上火星都得，我成日都说是吗？一带一路直通火星，直通天国都得，但实际上大家听下去就知道是，即是那个东西是根本上是第一不在行，第二我覺得香港是進入了一個無論講基建又好，你看馬時亨、張炳良那裡一班原本很正常的人是變成一班 bluffer， 即是一班吹水怪，而那班吹水怪講的東西出來呢，以往呢我覺得還騙到人，大佬現在我一 Google 就已經知道了， 是 一帶一路的地圖就會出曬嚟，跟住你就睇下香港同佢哋個距離，跟住你再要 merge 埋而家香港國泰航空嗰個航線圖，你就知嘅啦。 其實完全係唔關事， 係完全唔關事嘅。嗱咁，跟住你再 merge 埋呢個和記嘅年報，即係佢嗰啲港口啊嗰啲咁嘅嘢，你就知道亦都完全唔關事嘅。香港嘅港口主要係以前由關貿總協定年代一路開始佈局嘅，其實點解喺 Rotterdam？即是長江，即是李嘉誠那些港口，為什麼會荷蘭啊這些漢堡啊這些這樣的，那個一路以來我們做生意其實都是跟自由貿易區做生意的，為什麼李嘉誠投資這麼多在這個英國啊、澳洲啊、紐西蘭這些地方，也都是跟自由貿易區有關的。那你說跟著如果我們的港口，我們在說希臘、哥倫布、肯雅或者是這個索馬里，那你想想，除了請回張寶仔出來之外，即想想我們還有什麼強項呢？是吧？張寶仔都還小過鄭芝龍，台灣還有一個大海盜， 對 我們那個是小海盜來的，其實是吧？你叫他索馬里的，還要是 對，怎麼辦啊，大哥，被人夾走了一次， 即是你現在恐怖的地方是什麼呢？不是只是浪費了錢， 而是那個 direction 本身完全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是。 很簡單，當英國工黨卡拉漢政府執政的時候，香港仍然是行一個保守的理財哲學。為什麼？因為殖民地是有高度自治，這個是真正的高度自治。 嗯， 工黨政府行 welfare state 的時候，會不會逼香港柏立基總督每人發3000元老人金？ 是。 香港為什麼沒有失業保障的時候？嗯，如果是的話，這麼多難民在那上面走下來，卡拉漢執政的時候香港行 welfare state 啦，應該行福利主義啦。 嗯嗯嗯， 為什麼不是呢？是吗？这个就是我就是说，你一看就知道个公共财政就是高度自治嘛。 嗯嗯。 跟住基建规划亦都是高度自治嘛。就是说你不要令到我祖家要帮你傍水。其实很简单。你没有钱就不要搞。你要搞你计清楚条数。 嗯。 你问亚洲开发银行借钱。嗯，那时没有什么亚洲投资银行。 亚投行是 吗？那时有亚洲开发银行，其实是日本仔美国打息的，其实。曾荫权是住过亚洲开发银行一年的，马尼拉。香港的融資啊，其實香港的基建融資，其實是當時是舉債的，其實冇盈餘， 自己嘔出嚟嘅， 邊度有盈餘？香港上一代成日話英國佬刮咗我啲錢攞翻去祖家，呢個亦都係維園阿伯式嘅思維，想當然根本就係，你問佢有冇著數？有，英資喺個過程裏面咩金門建築啊、太古啊嗰啲一定有著數，和記啊嗰啲，但你話係咪佢真係成嚿錢喺香港揸曬啲錢搬走去咧？絕冇可能，係嘛？我相信那個程度。個自治唔係淨係喺個法律條文裏面所講嘅，皇室訓令英皇制告係好 colonial 嘅，但實際上你諗下執行到80年代， 嗯， 實際上香港國際地位係建基於英聯邦時代，冇， 嗯， 英聯邦香港點可能對中國國家隊踢波？因為我哋喺國際足協嘅地位與身份遠早於中國國家隊，係， 嗯， 霍英東幫中國國家隊攞翻亞洲足協先，然後再收買。國際足協嗰班友俾佢入翻去，因為國際足協曾經係冷戰時代根本係大右派德國佬控制嘅，係唔準你去完共產國家踢波啊，嗯，你個會籍都冇埋。 係 嗰陣時係咁嘅，其實係係咩？所以點解霍英東咁重要啊？ 嗯， 就因為佢能夠打破呢個冷戰嘅封鎖啊嘛，對中共。而家啲強國人根本將呢段歷史完全抹咗去， 嗯， 然後咩咧？講到香港斗領都唔值，所以我話第二個香港人俾人洗腦，除咗邊緣化之外，就是香港已經不再重要，靠中國，中國會香港會死，這個是第二個洗腦，令到你香港人第一沒有自信心， 嗯， 會跪在這裡飲料都飲謝天華， 是啊是啊， 是嗎？ 嗯， 是嗎？覺得沒有，覺得都是一種經歷，那你食屎啦， 啊， 食屎都是一種經歷來的， 下次應該會的， 是嗎？日本很多那些糞便系都要男主角的，其實 是嗎？都是一種經歷來的。不是所有人都覺得娛樂事業只是要靠大陸，嗯，入大陸就沒有市場，跟住所有基建都要靠大陸同大陸接駁，唔接駁大陸冇市場。 嗯， 喂，坦白講，港龍航空入咗國泰嘅系統都唔係好耐啫，係嘛？ 嗯， 實際上國泰嘅航幕網絡就係英聯邦嘅網絡。 嗯嗯嗯， 呢個係太古噶嘛，因為呢間公司係就係，是，英資太古。所以飛約翰內斯堡咯，飛雪梨咯，嗯，飛哥倫布咯，全部都係英聯邦國家嚟嘅，根本係。如果我哋係唔能夠將呢樣嘢發揚光大， 嗯， 是納入十三五計劃、十八五計劃都好啦，我哋永遠是食人哋手指罅漏出嚟嘅嘢， 嗯， 亦都冇咗自己獨立嘅一個角色。我講緊唔係政治獨立嘅角色，係經濟獨立嘅角色。 嗯， 你 once 冇咗呢樣嘢嘅話，我覺得就玩完。其實而家已經係玩完咗一半，嗰啲大白象工程係只不過反映緊一個死亡、接近死亡嘅事實嚟嘅。其實係嘛， 嗯？ 你諗下，當中國經濟硬着陸，嗰條港珠澳大橋唔好話跑馬拉松啊！我想做陰宅都冇人去嘅，真係。你全部嗰啲高鐵會將來會係點？西九龍，你原本高鐵點解擺喺西九龍個總站？因為你諗住嗰啲文娛康體設施，其實將來麥當娜演唱會應該喺 Empress 嘅。 係。 咁嗰陣時就高鐵全國， 哇！大陸 嚟香港嚟朝聖啦，係啦。好啦，你諗下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係唔會出現。 係。 個原因係咩咧？佢仲難過去澳門。因为佢一签一行嘛， 系 第二就 系 佢个嗰个过关，我谂个情况仲难过去澳门。 系 佢喺武汉落嚟，可能随时搞半日。 系 好啦，呢样嘢唔掂啦，最终变成咩咧？变成就系罗家英同呢个汪明荃 初逢 都冇啊！话俾你听，初逢系好难买飞嘅，而家系变成最终啊！我谂汪明荃都唔系啊，蓋明辉都冇啊，可能系李居明啊。 哇，是新高 的那些。是啊，善立文那套啊，和江美儀和麥包那套啊，羅生門啊。 喺呢个西九， 喺西九 M Plus 啊，大佬话最终系栽培咗李居明，我话俾你听真系。 系， 你谂下几恐怖啊？你谂下，所以而家你话大 pass 财委会其实只系一个冰山一角，未来嗰五年啊，只不过香港呢几年咧嗰个公共财政系 OK 嘅，我觉得，所以大家就好似对嗰啲嘢咧好似掉以轻心。 系。 但是当香港的经济很脆弱的，当它一转型转势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上一次金融风暴989999000的时候，它那个政府在财政上面的收入呢，个税收收入可以是急跌得很紧要的。因为它一公司利得税一 drop 呢，它就轰一声这样跌的。stamp duty 一路跌的嘛。现在顶得住因为靠个 stamp duty 嘛。但是它那个税收的基础很窄的嘛。即係其實個土民都啱啲嘅， 係啊， 即係其實土民嗰條友都睇到香港就嚟撲街啊嘛， 係，即係驚俾人追擊港元，港元如果真係貶值又係大鑊噶嘛，俾人追擊嘅時候， 係啦，所以佢其實都知道要祈禱噶啦，其實都係，我覺得，只不過就係個土民寫得太過六加一啫，我覺得，咁但係呢個基建咧，我覺得嗱，聽日咧就阿 Lance 繼續接力咧，就會講呢、這個星期三係啦，十八般武藝就會接力講呢、這個更具體講呢個港珠澳大橋嘅工程啊、施工啊、環保問題啊，我哋講咗個大局，咁就到佢哋接力啦。咁但係咧，就節目結束之前咧，都提一提大家，我哋咧就喺城寨嘅網頁嗰度咧，就有個籌款嘅捐款嘅一個 button 嘅。咁大家覺得值得支持嘅話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喺嗰度就支持下我哋。咁咧就我之後。星期下個星期我就唔喺香港嘅， 係 係啦，咁就我要再下個星期我17號先翻嚟， 係 係啦，咁就我會去加拿大探親， 係 係啦，咁所以就要 好 睇下你決定， 我研究一下 十即係下年初二啊， 係 睇下點處理啦。 哦，年初二啊，哦 OK， 但係呢度係我呢個再研究啦，我哋自己 係啦， 好， 咁就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你 係 再見啦，嗱唔係我啦， 係好。 啊！嗱，如果加拿大嘅人，如果喺温哥華撞到我嘅話咧，嗰個係我嚟嘅，真係。 係， 拜拜， 好嘅，喂。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